第一篇孝顺， 第四则父母责备时，应虚心接受，不要顶嘴。二解，父母责备我们时，总是希望我们能改过向善，即使父母所讲的不尽合乎事实或者现况，我们都应当体会父母是为我们好，故要虚心接受。因此我们应心平气和和父母沟通，不可顶嘴，而让父母伤心。以下实例亦都是同一位学生的忏悔录。 实例，学生的忏悔录。我父母的学历都不高，只有小学毕业。有时他们时常会对我说要如何做人处事，我都会有知识的傲慢，觉得他们凭什么有资格教我，他们懂得都没我那么多，所以时时将他们的说话当作耳边风，对他们所讲的非常不以为然。因此他们时常有我书到底读到哪里去啊的感叹。印象中父母亲未曾责备过我，事实上并不是我没有犯错，而是每次他们责备我的时候，我都会用比他们更大声的音量，比他们更犀利的言辞予以反驳。每一次我是和颜悦色，虚心地接受父母的纠正。妈妈在世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因为我顶嘴而被我激到喊了，我总是认为我没错，毕竟父母亲亦不是十全十美的，所以他们并不能够苛责我。从上述我以前的恶形恶状看来，我的确是个不孝自傲的女儿，我从来不会去感激父母亲的付出，体谅他们的辛苦，只会抱怨他们付出得不够，甚至还将他们的付出视为是他们的义务，而我回报他们的却是一次次用拖延、懒惰、不屑的态度以及凶恶的口气伤透他们的心。我的忏悔是在妈妈去世之后才开始反省，我好感激妈妈对我无怨无悔的付出。母亲总是用她那副柔软的菩萨心肠原谅我种种不孝的行为，但是或许这个亦是上天给我的惩罚，令我永远无机会对妈妈弥补我的不孝，让我用再多的眼泪亦都不可以叫到她回来，一辈子只能够抱憾终身。真正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讲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让而亲不待的那种悲痛啊。及时行孝是我得到最大的教训，从学校伦理道德教育的学习令我知道父母就是家中真正的活佛，平时要能够孝敬父母，让父母欢喜，才是真正的孝顺。